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四嘅呢一日系十号，十二月十号。农历是十月二十六日啊。清晨时间都仲是天黑的，未天光。太阳都未见到的，是黑蒙蒙的，仿佛是夜晚的这个早上。五点十分，气温十九度。 亲情在世间，独恨春挥不暖心间，天能吐向往，叹息命运多劫难。风儿慢慢吹，树木中只飘满山，他年成长了，满枝落叶花灿烂。抹干泪斑斑，要奋起无遮叹，纵有苦与难，苦与难，我世间未惧苦海风雨帆，心存鸿高照，理想现实不会难。在世间，独恨春挥不暖心间，天能吐向往，叹息命运多劫难。风儿慢慢吹，树木中只飘满山，成长了，满枝落叶花灿烂。世间未惧苦海风雨帆，心存鸿高志，理想现实不会难。 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就有刚才关谷英的《温情满世间》，当年是陈秋霞作曲，郑国江写词，充满温情的这首歌曲。 展开清晨爽利节目，由而家一路到六点半钟，都系清晨爽利嘅时间啦。今日礼拜四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预告都话系下个礼拜咧会系比较冻啲，大家又有呢个充足嘅心理准备去迎接啊。咁啊越嚟越冻都啱嘅，圣诞节之前都系应该系冻噶啦，当然亦都圣诞期间都系啦吓。咁暂时嚟讲睇睇嘅情况咧，就系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嘅，同时咧有一道广阔嘅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2度，呢排都系咁上下，18-22之间。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周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啊。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湿度 8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微微凉意，微风中。 微风曾轻轻与我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追雨点，微风仍喜欢以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袍，难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这一处跟我追远，微风仍喜欢以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往日你喜欢的花圃，能从十壮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动。 新秀歌唱大赛出身，后来都有入咗呢个娱乐圈啦，当然系啦，有冠录唱片。不过咧，跟住就而家系都销声匿迹啦。小虎队当年嘅小虎队咧，林丽啊、胡伟康咧都仲喺呢个圈唱歌啊，又去拍下电影啊、登台咁样。但系孙明光真系冇晒踪影，可能真系完全转晒另一行。其实照佢嘅条件啦，又高大又靓仔咧，都系入呢行系啱嘅。咁但系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本身一啲嘅际遇，系咪喺你嗰行发挥到成就咧，都要有好多嘢嘅配合啊！天时地利人和。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稍为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该区带嚟几阵雨嘅。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将我消逝，像个小影迷，要你的千纸，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one。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You're just a woman 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稍微缓和，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会为该区带来几阵雨。预料有一股强烈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下周初抵达华南，而气温将会显著下降，广东内陆早上的天气会转冷。咁我哋香港咧，礼拜一开始咧就系气温都系显著下降，星期二、星期三嘅时候早上咧系相当清凉噶。首先咧就系张国荣、陈洁玲嘅《谁领你心痴》，而家另一 pair 出现，谭咏麟、关淑怡。情侣们都好喜欢问对方的，你爱不爱我，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丛林白雪轻铺，我与小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你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回忆异国乡土，我与思乡的国度，友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却怕某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问怎可依靠那追忆终老。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过未必再次起舞。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调度，是个千古以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串串奔波，心知我不算得最好。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自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千古以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大家早晨 ，Buongiorno， 咁 Buongiorno 系意大利文嘅早晨嘅，我系 Solar 嘅 Julio。 每朝做啲咩好呢？其实一起身饮一杯水，饮完水呢就冲一杯意大利咖啡，咁就精神晒，咁成日呢就祝大家精神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5宗输入和99宗本地个案，其中35宗属源头不明个案。葵盛西村第八座再新增4宗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一名扎铁工人确诊，另外有5名扎铁工人初步确诊。政府昨晚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內曾經在九龍灣麗晶花園第六座、葵盛西村第八座、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和將軍澳藍田隧道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以及沙田一田百貨員工在今個月14號即是下星期一前接受強制檢測。歐洲藥品管理局說遭受黑客攻擊，與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有關的文件曾經被人查閱，管理局正在審查兩款疫苗的安全性和效用，預計幾個星期內有結果。局方沒有交代受到什麼類型的黑客攻擊，只是說已經展開全面調查，又強調仍然正常運作。與德國夥伴公司合作研發疫苗的輝瑞藥廠證實，獲告知藥廠方面向監管部門提交的部分文件，在今次黑客攻擊中遭人從歐洲藥品管理局的伺服器中非法取閱。輝瑞又說局方已經向藥廠保證審批程序的時間表不受影響。加拿大卫生监管部门对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使用许可，该部门形容是国家抗疫的里程碑，又说全面和独立检视数据之后，认为疫苗在安全、功效和品质方面符合严格要求。总理杜鲁多说，今个月将会有249,000剂疫苗运到加拿大。加拿大一共向藥廠訂購2,000,000劑疫苗，若果有需要可以訂購多5,600,000劑。官員說全國有14個疫苗分發點，配備所需的冷藏系統，醫護人員和高危一族例如長者將會獲優先接種。英國脫歐後和歐洲貿易安排的協議談判仍然停滯不前，英國首相約翰遜到布魯塞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進晚餐，尋求突破困局。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政府消息指，若果兩人的磋商在政治層面取得進展，到時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國談判代表弗羅斯特就可以在未來幾日恢復工作。不過該消息人士強調，必須面對現實，就是有可能達不成協議。報道引述法國總統辦公室一名官員指，未能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為歐盟和英國之間的立場仍然相距太遠，例如在捕魚權方面。報道又指，隨著談判進入關鍵時刻，市場交易員對英鎊的謹慎程度達到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最高。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0,068點，跌105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3，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92美元，卖出1839.55美元。

好容易去捱過嚇。咁啊，呢個啲係喺你晨早裏邊去做嘅嘢啦。咁又或者有時你要係檢測一啲嘢，係要用嚇，即係呢排大家都做好多啦，攞個樽仔嗰啲，你要即係吐啲口水或者吐痰咧，啊，都係喺你起身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唔好食早餐住，亦都唔需要刷牙朗口咧，你就係吐咗咧第一啖痰或者口水先啦。咁呢個又係比較準確啲。咁或者有啲朋友咧，朝頭早起身小便嘅時候，發覺啲小便嘅顏色咧，可能有深色咗，你又會可能有好多嘅問題疑問就問一下啦。又或者你係去小便有困難嘅時候咧，呢排咧都聽啊，崔博士講得多啦，小便有困難咧，千祈咧就唔好忽視佢，你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咁一路咧就講好多前列腺問題，到到前列腺增生，下個禮拜咧就會講前列腺癌嘅問題。而喺接住咧，我哋星期四咧就喺營養角度咧都會係一路接住呢個話題咧，可以幫助大家咧喺崔博士嗰個角度上聽咗，又有啲即係湯水嘅補充啦。咁而喺今日開始咧，我哋營養師林思維都會就住呢個話題講下，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啱食，點樣係有營養之道啊？就係話營養與前列腺健康今日講嘅話題。早晨啊，早晨啊，星期四嘅清晨五点搭八啦。室外气温系19度，今日最高22。 人问我怎可大派远去，自己增加了苦虑。问怎会忍受那些嘴脸，要他喝令。做先驱，先驱绝不理过去，从没有丝毫怯惧，天天都争取目标虽远，但他每日都赞许。逢人问我他坐于哪里，座位空空有无器具。 恩妮的梦想号黄包车。早晨啊，时间5:44啊，擘大眼系新嘅一日开始啦。呢一日咧就12月10日，农历系10月26日星期四。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大致系多云嘅，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咁今朝早我出门口落街嘅时候咧，见到个地下都有啲湿嘅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咧会系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周一开始啦，气温会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天气都相当清凉，上一次的风咧都即系嗰个寒风啊，都系几凉下几冻。如果是新界地方嗰啲咧，仲会系即系通常咧都会低2-3度，所以咧就大家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如果你降到温度都会起码。早排睇好似都话15度到，咁如果去到荃湾啊，一啲即系有某啲地方系零舍清凉冻嘅咧，就可能有12度，上次11度都试过啊。几时都系一定要 keep 住保持身体健康啊！呢、這个年头，千祈唔会有咩病痛，睇医生都麻烦啲啊！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堂，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前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前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牌一早该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古 巨基嘅《爱与诚》，咁啊做咗爹哋之后咧，都暂时咧都系多啲留在家，系睇住个小朋友啊 B B， 咁啊凑佢食奶啊换片咧，都系一种乐趣嚟嘅。咁啊，惜值今年咧呢一个即系疫情期间咧，更加不宜带个 B B 出街，咁啊索性可以咧就停咗好多工作啦，因为反正都冇乜公开噶啦。咁所以人生喺唔同嘅阶段嘅时候，有啲嘢都始料不及，就系、是。安然的顺其自然去接受那个阶段的时候，而作出一些的调节，作出一些的改变。咁当然啦，就是如果在经济环境许可之下呢，你就可以这样做。否则的话呢，其实都是挺担忧。咁市民在即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啦，很多东西都要适应返，有些新的做法，要有些的措施，我们要大家都是紧守。咁提醒大家啦，今天星期四啦，如果你平时都惯开是要在两餐都在街外食的话，咁今日留意啦，星期四开始所有嘅食肆夜晚六点后咧就禁止堂食嘅。咁如果你想食嘅，唔系唔俾你啦，你就要买外卖，翻去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去食。咁另外健身中心啊、体育处所同埋美容院等等咧，都系要关闭嘅。咁宴会嘅活动人数咧都会减至最多20人啦。所有嘅措施咧暂定系维持14天。是暂时去到23号的。大家都期盼了，希望能够即係到时哦好啦，就喺呢个咁大家紧守岗位之下呢，就可以叫做放宽返少少嘅时候呢，多两个人呢大家去预祝下圣诞节，係咪可能会咁諗。不过留意其实好多时呢啲嘢呢就喺呢个节日假期嘅时候人多又类似嘅。咁所以大家应该都做足呢个心理的准备，在这个圣诞节到这个大除夕过新年呢，都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去紧守岗位，是预备为将来我们真的有啖好食而去做好这个措施，防疫措施。早晨啊，大钟时间5:51啊。本来12月开演唱会嘅佢都冇机会啦。杨千嬅。 很想装作我没有灵魂，但你赞我性感。很想偷眼拐骗的傲人，完了是变坏人。然后要跟你，跟你到家里去扫地，让静的跟我讲恭喜。往昔是月地，与魔鬼在一起，烈女不怕死。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钟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啦。呢一日咧就系12月10日啊，农历系10月26日，星期四，六点两个字啦。咁啊，留意下天气情况啦。咁啊，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有一两阵雨。下周一开始咧，气温系显著下降嘅。咁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朝头早咧都相当清凉。咁而家睇翻系嗰个预测咧，下个礼拜一咧就系15至20度嘅，星期二咧就低啲啦，13至17度。星期三咧都系咁上下啦。咁星期四又去翻15至20度，即系比较上系暂时嘅预测咧，系礼拜二、礼拜三咧系比较清凉啲嘅。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四嘅呢个清晨，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喺度啦。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所讲嘅题目咧，我哋另外一位嘉宾主持咧，崔博士咧，都讲咗一段时间，但其实系好嘅。提醒人呢一个嘅症状啦， 会啊， 崔博士有中医嘅角度去分析过，咁林思维攞呢个嚟讲咧，其实系亦都补充翻喺饮食嗰方面啦， 系啊， 即系除咗崔博士都有啲汤水， 系啦， 但系喺林思维嗰度咧，好多人都会系日常生活啊，我多食啲乜嘢啊，比较可能较为叫做西化少少嘅咧，我哋都要知下。 会啊，今日讲咧系男人最痛啊，其实我发觉咧，女士通常对健康嘅关注咧系高啲嘅，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哎呀食咩健康。康啲啊，瘦啲啊，靓啲啊，或者可能即系预防疾病嗰个睇法咧，系会多过男仔嘅。咁男仔就通常就比较内敛啲嘅，即系关于健康啊，或者食乜啊，唔食乜啊，或者可能个太太啊，或者可能女朋友叫你，哎呀唔好食啦呢啲唔健康，可能佢都一句得埋佢话，诶唔好理我啦，食咗先算啦，即系类似啲咁样。我唔系话男士唔留意健康，但系通常咧系会比较怕丑啊、内敛啊咁样。 系啦，我哋讲紧呢个你就前列腺嘅问题。 系啦，咁之前崔博士都有讲过啲中医嘅一啲关系啦。咁其实我哋咧西方营养学咧都有讲紧话。某啲疾病當然係可以經健康飲食去預防嘅，前列腺嘅疾病即係包括可能前列腺發炎啊，甚至乎前列腺肥大啊，甚至乎男人最驚嘅前列腺癌啊咁樣咧，呢啲都係可以喺生活習慣裏面去改變到啊，或者減低佢嗰個發生嘅情況嘅。 所以咧嗱，我哋都要中又要聽下，西又要聽下。我哋生活上咧好多係中西合璧 嘅。係啊，會啊。咁同埋咧，即係其實香港都有啲數字咧，都講緊話，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前列腺病咧，都係因為我哋年紀大。 咗之後咧，即係男士年紀大咗之後咧，都會增加佢嘅趨勢嘅。 嗯， 咁同埋前列腺肥大嘅情況咧，都有啲數字嘅，就話咧香港家計會去嗰個指數去睇咧、嗯，其實有一半五十歲嘅人士咧，甚至乎有九成嘅九十歲以上嘅人士咧嘅男仔咧，都會存在一定程度嘅前列腺肥大嘅情況。 咁即係話，其實係大部分嘅男士都會面對呢個問題。 係啊，會。咁、嗯、當然你話會唔會真係發炎啊，甚至乎有痛啊，甚至乎有排尿障礙，當然就個人嘅即係自己嘅留意啦。同埋好得意，我發覺男仔咧，當你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應該係避咗唔講嘅， 都係私隱啊嘛。 係好私隱同埋怕醜，即係甚至乎可能譬如老婆問一下、嗯，或者可能仔女問一下咧，可能誒、哎、關你咩事啫？冇啊，邊有啫？即係或者冇嘢冇嘢咁樣啊。 咁呢個都係常見嘅情況嚇。 係啦，咁所以咧嗱，即係男仔，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自己發覺有呢個前列腺肥大嘅情況啊、嗯，甚至乎唔舒服啊咁樣咧，都記得翻去揾醫生啦。第一樣嘢就唔好諱疾忌醫啦。 啊嗱，呢樣嘢咧，崔博士都經常睇嘅。即係同你小便有關， 嗯， 你覺得小便同你平時係異常嘅嚇， 係啦， 咁你就要留意啦， 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早啲去留意或者早啲去預防會好啲啦。咁同埋除咗前列腺肥大之外咧，原來癌症都係一樣幾恐怖嘅嘢啦。當然，咁原來咧前列腺癌咧係香港男性之中咧第三大常見嘅癌症嚟嘅， 都不可睇小嚇。 係啦，咁第一位就係我哋嘅大腸癌啦，即係講男仔嚟講，第二個就係肺癌啦、 嗯， 第三位咧就係前列腺癌啦。咁所以都係不可忽視嘅一樣嘢嚟嘅。 嗯，咁呢個就係我哋同日常嘅生活嘅習慣啦，或者我哋嘅飲食啊，我哋有冇做运动啊？又或者可能诶、哎，你知啦，其实生活都有好多压力啊，工作啲压力都应该系会影响有呢一个病 嘅， 系咪？ 都会嘅，因为其实离不开都系呢几样嘢啦，即系饮食啊、运动啊、作息时间啊、压力管理。咁尤其是咧，男仔通常喺香港生活都系压力比较大，即系要孭起头家啊。 系啊， 咁呢排经济唔系好好啊，咁即系可能教仔女有好大压力啊，或者可能同老婆嗌交有好大压力、啊。 仲有我谂大压力，如果你真系冇咗份工嗰啲咧。 哦，系啊， 都几系噶。如果你冇咗份工，哦，可能系诶、哎，老婆都仲有份工，都可以顶住下。但你嘅心理上又唔好受喎。 系啊，同埋咧，有啲可能系男士，可能 on shift 嗰啲啊，即系可能翻啲时间唔系好定时嘅一啲工作咧。咁其实呢啲都会影响作息时间啊，佢、哋都会影响食嘢啦，影响运动啦。因为可能譬如当系职业司机嘅，咁、可能哇要即系夜晚揸车嘅，咁譬如有阵时食嘢啊，或者瞓觉啊，或者做运动啊，都会受影响。 系有时睇翻下香港人咧，生活得都。都是很辛苦吓， 都系 你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哋香港人你可以话佢好捱得，诶，点样辛苦都会做，但系原来就有时之后的毛病就会出现啦。 系，我觉得香港人咧个寿命咪好长嘅，即可能我哋讲紧话全世界可能其中一个寿命最长嘅人咧，无论男仔女仔都是其中一个香港人。咁、我觉得是我哋嘅毅力好好啦、之后我哋嘅医疗系统可能应该都 系 好好啦。咁我成日都话长命唔代表你健康嘛。咁因為香港醫療系統好好，所以就算你有病咧，佢一定醫你嘅。咁、但係問題是你周身病嘅時候咧，你自己都係唔係好開心嘅。 咁所以咧，嗱呢方面咧就係、是、雖然係有人幫你，但係最好嘅都係自己幫自己。 係啦， 你首先要管理好自己嗰個生活啊，包括就係你個生活方式、你嘅飲食嘅方式啊等等咁樣。 同埋我諗做預防啦、因為香港人都係啦，我成日都講嘅，即係有病先去處理。香港人好多都係咁，但係問題係點解唔諗下你日常之中如果改善？少少嘢，可能你呢啲病發率就會少好多。 首先我諗改善嘅就係脾性先。 係， 如果脾性有時好猛整啊，喐啲都發脾氣咧，呢啲其實係對任何人都係唔好的。 都係㗎，咁可能分分鐘你發脾氣，可能即係講營養啊，可能你食得唔好啊，個人可能周身病痛啊，你又覺得自己論盡啊肥啊，可能有啲人食煙飲酒啊，唔識減壓啊，或者可能食好多唔健康嘅嘢啊，呢度都會影響情緒。 所以咧，其實係時候啦，喺疫情之下，好多人都要反思。我哋反思。到底我哋以往嗰个生活习惯，我哋食嘅嘢系啱唔啱咧，对唔对咧？咁啊要重新去调整啦，系嘛？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系好好嘅时间去反思，因为当然即系如果有啲人可能要成日 work from home 啊，近期可能有啲人冇咗份工嗰啲咧，即系希望唔好太唔开心啦。但可能系一个时间去谂下，可能嚟紧呢一年或者下年，我哋有啲咩可以喺生活习惯里边有啲改善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咧讲开前列腺癌嘅预防咧，如果讲食嘢咧。其實有啲嘢咧係會增加患前列腺疾病嘅風險嘅。 係，我哋就集中咗係因為我哋星期四就係營養之道啊嘛。 係 啊，點可以食得好啲，減少有啲咩病發生？ 係啦，咁如果有男士聽緊呢個節目嘅時候就留意啦。其實咧，原來日常嘅食物咧，譬如食得太多動物性嘅蛋白。 包括尤其是红肉啊、牛肉啊、豬肉啊，甚至乎羊肉呢啲咧，即係食好多肉嘅人咧、尤其是男仔啦，原來個前列腺嘅疾病嘅風險咧係會增加嘅。 啊，呢、這個就因為我記得你話五至八兩啊嘛。 係啊， 咁即係可能係多過咗八兩之後。 係啦、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大部分咧，因為點解會咁樣咧？係因為紅肉本身個飽和脂肪係會高啲嘅，咁亦都肥啲啦。咁如果你真係好中意食，譬如去打邊爐啊，日日都係鋸扒啊、甚至乎可能超級中意食啲肥嘅牛肉啊，甚至乎嚟緊冬天可能是肥的羊肉啊，咁如果呢些是比较多的时候呢，因为饱和脂肪摄取量过量呢，其实都会增加呢些疾病的。 所以要想一想下。 是啦。咁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精炼过的碳水化合物啦。即意思我哋成日讲话冇纤维的淀粉质。即譬如吃得太多白面包啊，吃得太多白饭啊，甚至乎好喜欢喝甜飲品啊、汽水啊，而家好兴嗰啲珍珠奶茶啊呢啲呢。咁或者可能你朝头早去食茶餐厅嗰时嗰杯甜飲品都系日日都喝啊。咁其实呢精炼过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甜食都会增加这些前列腺的患病的风险的。 又是即不是说叫你不喝，不过又不要过多。 嗯，还有是时候呢，因为如果有前列腺病风险的人年纪都大的嘛。是。你可想而知你都要留意一下，即你前半生可能已经喝了很多甜的，你很喜欢喝甜的，出真街都冻柠茶、冻奶茶、冻咖啡，或者可能加糖啊， 或者喝罐汽水。 是，或者喝罐汽水啊。但你是时候呢都要想一下，因为去到中年以上呢就要开始留意健康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后生的时候那么强身体。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尽量喝少一些甜的啦。 是。 另外就是当然刚才讲的高脂肪食物啊，甚至剛才讲的饱和脂肪或者反式脂肪高的食物啊。另外有些油呢原来会增加前列腺疾病风险的，因为为什么呢？譬如欧米加六啊，我哋成日听话 omega 3噶嘛 ，omega 3咧就系一个好嘅油嚟嘅，但系即系 omega 6或者 omega 6嘅脂肪酸咧，其实会增加好多血管啊或者身体发炎嘅一啲情况。 咁喺边度系 omega 6嗰啲啊？ 系 omega 6咧就系我哋啲唔系好好嘅油啦，咁可能煎炸食物里边嘅油啦，甚至乎批饼啊饼干里边嘅油啦，甚至乎日常我哋用嘅油，譬如粟米油或者花生油或者黄豆油。咁黄豆油就屋企好少用嘅，咁但系出面嗰啲精炼嘅黄豆油咧，即系可能。是製造食物產品很多的成分呢都是用精煉過的黃豆油，精煉過的黃豆油就是因為便宜，所以就會用在產品裏面，這些就全部很多 Omega 6的脂肪酸的。當然不會單一食物有這件事，但有些是偏高的食物，譬如可能剛才我說粟米油、花生油，其實 Omega 6都比較高，所以我們為什麼說經常都要轉做吃橄欖油、轉做吃芥花籽油，因為這些 Omega 6相對的水平是會低一點、 所以其實原來很多很多的因素臭臭埋埋一齊， 係啊，會啊。咁另外就係另外一個微量營養素就係鈉啦。係，咁佢哋就有研究就話，如果鈉嘅水平喺個身體裏邊係相對比較低嘅時候咧，患前列腺嘅疾病嘅機會咧都會高啲嘅。但我又覺得香港人係好少缺乏鈉嘅，除非你完全唔食肉啊，或者可能海鮮一啲都唔食啊，咁其實鈉嘅缺乏就會容易啲啦。甚至可能有機會年紀大，你個胃口唔好啊，你食肉啊，食蛋白質可能有啲唔夠啊，甚至乎可能成個飲食都係缺乏營養啊，咁個身就會相對會容易缺乏嘅。咁所以呢個就香港人唔係好多，不過如果男仔通常都食肉嘅，或者食海鮮嘅，咁所以身嘅水平亦都唔會太大關係啦。咁另外當然過量飲酒啦，咁任何都係㗎啦，即係覺得無論男仔女仔都係，即係如果你過量飲酒啊、酗酒咧，都係會容易啲患有一啲性別上嘅癌症嘅。 哇！咁嗱，嚟緊就聖誕新年咧，呢啲係飲酒嘅機會係多啲喎。 係啊，同埋可能即係新冠肺炎，可能有機會啲。酒吧啊，甚至乎啲餐廳， 咁啊就係咯， 就唔可以太多人聚集啦。 咁但可能你。都翻屋企會 係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會翻屋企飲啦。因為其實我發覺而家即係近佳節咧，啲紅酒啊、啤酒啊、威士忌嗰啲，啲鋪頭咧開始減價，咁可能促銷啦。咁你中意飲嗰班人就真係要再小心啲。唔係叫你唔飲，不過可能有機會唔可以過量飲咯。 即係其實都係凡事咧適可而止啦。 係啦，咁另外就當然呢一紮嘅食物或者飲品就會增加患前列腺嘅疾病嘅風險啦。咁當然相對就有啲食物咧係可以降低。患前列腺的风险的，就包括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刚才不是说叫人不要吃那么多红肉啊这样的。原来呢发觉如果可以日常吃多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呢，都可以有机会帮手降低这个风险的。 例如 可能豆腐啊、大豆的制品啊，我们成日叫人吃的坚果啊，即是果仁啊、种子啊，这些都是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 对，都成日听林思维提的。 对，所以很容易的，其实即如果你每一天可能有一两餐、两三餐或者有一天。 去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或者可能每一日食一手掌嘅果仁。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幫到你攝取一啲植物性嘅蛋白。咁、如果用呢啲植物性嘅蛋白去某程度上代替咗啲肉咧，都可能有機會可以減低嗰個風險嘅。 咁、如果你話就先前講話唔好食咁多精煉嘅嘢，譬如白麵包，咁、我就唔食白麵包，我食麥包嗰啲就 啦。咁就要食鞋雜雜嗰啲啦，即係要嚼嗰啲啦。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叫全谷物，或者可能係非精煉過嘅碳水化合物，就或者非精煉過嘅谷物類啦。咁包括麥包啦，頭先阿淺講噶啦。咁另外日常可以食麥皮啦。另外仲有飯可以加啲糙米啦，甚至乎食面唔好食咁多公仔面，可能食荞麦面啊，食嗰啲全麦嘅意粉啊，咁呢都系啲全谷类嘅啲产品嚟嘅。咁另外仲有而家好兴嘅藜麦啊、小米啊、荞麦啊，甚至乎有啲市面上买到啲五谷米啊，咁样咧，呢啲都系一啲全谷类嘅食物嚟嘅。咁下一集会解释多少少点解嘅，咁、但系讲咗啲类别先。咁、另外当然我哋成日叫啲人食多啲优质嘅脂肪。就唔係完全戒曬油㗎，即係我發覺有啲人咧戒口戒得好極端嗰啲咧，一滴油都唔食啊，或者可能哎呀樣嘢都白霎啊，咁、甚至乎而家啲人特別健康，可能雞胸就霎雞胸啊嗰啲咧， 其實唔得㗎，你都要有翻啲油㗎喎。 睇下咩目標㗎啫，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咧講開健康咧好極端嘅，有啲就好食得好瘋狂，有啲人就完全係乜味都冇都得嘅，咁其實兩個極端都唔係好好。 即係可以行下中間位。 係啦，咁所以嗰種優質脂肪就是我哋平時嘅高脂肪嘅魚啦，頭先講嘅種子。坚果啊、牛油果啊、啲好嘅油啊咁样啦，咁另外就系头先我讲嘅 omega 3都喺鱼嗰度嚟噶啦，咁另外仲有番茄啦，因为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即系番茄红素系特别对前列腺健康有好处嘅，咁、所以咧，点解啲男仔通常都会食下番茄啊，饮下番茄汁啊咁样，咁呢都系科学研究去，即系再要去睇下究竟呢啲个所谓嘅微量营养素可唔可以帮到前列腺癌啦，咁另外仲有饮多啲茶啦，因为茶里边有儿茶素啦，咁同埋另外就系维他命 D 啦，咁呢类嘅。食物同埋嘅營養咧，都可以幫我哋或者幫男士咧，去降低患前列腺疾病嘅風險嘅。 仲有咧，就係水果都少不了啦。係 啊，咁啊離不開都係蔬果噶啦。咁所以點解即係男仔通常食蔬果都會少啲？ 所以唔好咁懶啊。 係啦，唔好咁懶。咁所以呢一紮嘅營養素係可以幫到手嘅。 下個星期咧都係繼續呢個話題啦。 咁我就會解釋多啲點解呢啲食物。是会有机会降低我哋男士患前列腺疾病嘅风险嘅原因，咁我下次会再解释多少少嘅。 大家听多啲，可以健健康康过每一天。 系啦， 好，咁唔该晒林思维啦，各位朋友可以随时上香港电台网页咧重温翻我哋呢一集噶噃吓。 咁啊，男士特别要留意啦，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唔该林思维，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拜 拜隐隐痛、如空月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原知是仍舍不得让情有疾而终，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怎么偏躲于漆黑中，让我永远看你看不到。再不想担心，也不想一切被动，难忍将痴眼置于街中，望你忐忑因他出现失控，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情中

中方曾經批評英方為有關人員在英居留同入籍提供路徑，公然違背自身承諾，初步干涉中國內政同香港事務，嚴重違反國際法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0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昨日再有1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99宗是本地个案。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到过丽晶花园、葵盛西村第八座、马鞍山锦峰苑、锦惠阁和将军澳蓝田隧道逗留超过2小时的人，以及沙田一田百货员工都要接受强制检测，并且但是就没有封锁相关。